今天是星期五，在这儿呢，我们俩提前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哦耶！ 周末了， 大家你再算一算，今天已经是12月21号了，再过10天吧、 uh-huh. 哦、 这个月是31天，对对对、 uh-huh. 再过十天咱们就迎来了元旦小假期，再过一个月零13、14天我们就迎来了春节大长假。我已经看到有些人正在准备春节假期的行程了呢。 我本来觉得12月份看不完，突然一算不对，好像、时间很紧张、 当然了，2月3号也不是4号，我记得没错的话 对 就大年三十了。 对，所以这相当于哦，现在已经来不及办签证了，是 吧？没，来得及，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要想去的话呢，东南亚国家肯定没问题，有很多都是落地签。如果你要是去欧洲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月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去美国、加拿大，这你比我有发言权，那绝对来不及了。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泰国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因为现在得免费办落地签。 是，我就告诉你，大概一周之前，我还真偷摸劲儿的看了一眼机票， 我就想着年底这几天我哎呀，我怎么把我自己小秘密都说出来？ 我就出去休息2天。 结果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还有多少钱的？1089，太行往返直飞。 现在呢？ 现在3056。就基本上贵、我就是从昨天又重新看了一眼，3500，真的，我记得好像昨天临睡觉之前我又刷了一遍，3780了已经。 啊， 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也放弃了， 我就在家踏踏实实待着吧，我就。 看来 吃吃喝喝挺好。 我也只能随便看看了。 不，我觉得现在想春节的事儿还不晚。当然了，如果您打算出游的话呢，我们在今天的第30段呢，苗山跟高磊还有我们的嘉宾呢，也会为您推荐一系列的出游的目的地，没准还有特价呢，是吧？不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哈。这几天呢，我跟苗山上节目的时候呢，一直在总结着2018年的一系列的话题。 对，今天该第4弹。 对，2018年年终总结第4弹，说什么呢？今天呢有一条消息说到的是啊，这刚刚进货，某个人呢就把这个价值几百万的珠宝就落在或者说是丢在公交车上了。 哦，几百万的珠宝，这位朋友你还坐公交车这么挤的地方吗？ 你还不打个车，真是，或者自己找个朋友开一个车、 就是 心真大哈。 坐公交车本身没什么，但是因为人多，对不对？你有大包小包 挤来挤去的， 是不是？我哎，兄弟啊， 所以说丢东西这事儿可能还真的跟心大不大有关系。 那 心大的像你 我 啊，就丢了好多了吧？ 我这不才丢吗？ 啊， 大金链子、大手表了。 到时候马上啊，我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2018年年终总结第4弹，您今年把什么弄丢了？当然了啊，这什么呢？我觉得呢，可以包罗万象。就比如说，您把一份感情弄丢了。 他 也算丢了、把一东西弄丢了，大金链子 弄丢了，那岂不是就是那首歌？ 那 是多么痛的领悟。 我到时候找找有没有啊，好不好啊？ 就让我一盘点，就意识到我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 快说，你丢什么了？ 哦，上个月丢大金链子吗？ 哎呦，不是还有个大金牌吗？ 哎，链子其实没丢，主要是把那个坠儿丢了。 你看看， 因为链子折了。我现在都是怎么想的？因为我就在内华达农村旅游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地图上找了一个大型商圈，我就圈了这个地点步行去，大概20分钟。 你看这女孩就喜欢 shopping。 对，结果我走的这个点就是位置这个点，发现了就是一条河边儿。而且那个地图上显示、那个 shopping mall 就是在一个河边， 挺好啊。 结果河边只有一些美国流浪汉的叔叔和爷爷们， 他们在， 然后他们正在架起小锅在那煮什么汤喝、我一看就是他们很多人嘛，咱又是一个人生地不熟，我说那 是个亚洲女孩， 对，我还是远离好了。结果他们还用英语这说，我靠，这个中国人的鞋真美 啊！ 就这样，然后我就急匆匆的走了嘛，因为我想好多人在这儿还是不太安全。 是是是。 然后路上稍微一摸，我的链子好像还在。结果到了家之后，我把外衣一脱，那个链子磁流就掉下来了。 你看看， 就说明它已经折了。 他已经爱上了美国这片热土，是吧？ 哎，然后这坠儿就没了，因为坠儿沉嘛，稍微有个口儿，它就掉下来了。 你看， 但是手一糊了，这个链子在手上一摸，确实是断了。所以呢，链子如今还在，还没补，然后坠儿已经没了。 这坠儿怎么也得价值个7、8、9、10000多块钱吧？ 啊，是吗？其实是一千出头。 那它也是钱呀，是不是？ 对， 也是自己的心爱之物。 可说呢，那个小花花很美的。 对呀、啊，这不就是那年你在咱们台从那某品牌买来的，是那个吗？ 哦，那个更贵，那个、哦、我这是在香港机场买的。 哦， 香港机场其实是一个买这个首饰比较好的价格的地方， 对吧？ 嗯， 这金子银子的还能打折呀？ 哦，而且你跟他聊得好。还可以再打一丢丢。 我告诉你，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记得多年前珊珊跟我来介绍她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shopping 的经历，曾经为了买一块表，那个品牌从来不打折，居然跟人打了一个、 对，九二折， 你看是吧， 九二折，然后退税的还给我多退了一点， 你瞅瞅，就等于是相当于打了个九折， 然后刷卡的时候后面有几几四十欧，那四十零还抹了。 哎呦我的天， 我也记得， 你真是遇到好人了。 对，就是因为下大雨上里头避雨去了，然后莫名其妙买块表。 但是也算是赚了哈。 对， 得嘞，今天呢咱不是说赚了这事儿，咱们说是丢了这事儿。咱们说一说2018年年终总结的第四弹，在今年您把什么弄丢了，这什么呢？就是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是食物的也好啊，是甚至是说人儿也好啊、说这是这个情感也好啊，都可以。但是最好是说一说您自己经历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帮您分析分析， 对， 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回来，好不好？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 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回来。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生活快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协和医院周边次之路呢，即将进行新的一轮的疏堵工作了。49户胡同居民的老房呢，将被拆除，为了拓宽道路腾地儿。那么今天呢，北极阁头条和后椅子胡同为路腾地儿而进行的房屋征收开始签约。未来呢，北极阁头条呢，将变成4车道的宽敞的马路，直通朝阳门的南小街儿，而长街向北至西总部胡同的多条支路后续呢也将随之连通，以后咱们再去这个协和医院看病啊，这个路就更宽了，停车也是更方便了，绝对不再拥堵了。 哎，我这条路对我来说就很熟悉啊，我小的时候就出生的时候就住在那儿， 是吧？ 北极阁， 哎呦，那您家也是大家大户。 我姥姥是协和医院的， 你瞅瞅，下次姥姥是什么专业，什么科室的？ 姥姥。那会儿不太懂啊，姥姥不在了。但是你知道我对协和医院的印象，就是我姥姥那会儿在那儿当护士的时候，每几乎啊隔一天就能晚上到姥姥家一去，发现地上睡的都是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我姥姥以前经常就下班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外地的人来排队挂号，头一天就来了。 哎呦，这姥姥心真善， 他就给人带回来了。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夜里一翻身，那会儿小嘛，起来，哎，这个叔叔是谁？就不太认识。所以每年我姥姥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都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点心匣子。 我贺电是吗？ 别的我都不记得，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记得清楚吗？ 爱吃， 哎，我挨个翻出来把带奶油的吃 你说你也不给咱姥姥留点好吃的，真是。 嗨，咱们接着看新闻啊。位于首都机场附近天竺镇的楼台东路，还有小天竺东二路，还有岗山北路，还有天竺村新路的4条道路，以及市政管线规划方案近日获得批复，预计2019年初开工建设。建成之后呢，将会大大提升首都机场 T2 和 T3 之间联络线以及周边居民区的交通环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备受关注的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呢，已 经于今年五月份开工建设了。这个项目呢是西起东二环的马圈站，东到通州的东小营，是连接中心城区和副中心的快速公交走廊。项目呢计划2020年投入使用。广渠路快速公交全线是26公里，共设有16对站台。那么其中呢9站具备同周边地铁换乘的条件。 备受关注的这个广渠路的消息之后，我们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根据回天地区啊，上次咱们说了回龙观和天通苑，对吧？ 是是是。 根据回天地区3年行动计划，为有效地满足地区新增入园入学的需求，天通苑地区原有的10所配套幼儿园移交至教育行政部门。截至目前，原新世纪幼儿园已经改为公立的天通苑南街道中心幼儿园，重新装修改造之后正式对外招生。天通苑原有的10所配套幼儿园移交至教育行政部之后，目前已经全部实施普惠性收费政策。这10所幼儿园的总计提供学位是2990个，收费从原先的每月1000余元降到600元和750元两个档位。 再来关注一下，2018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相比2017年增长了近3倍，一共有151家实体书店呢获得了总计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扶持。资金扶持呢为更多优秀实体书店和经营者铺平了道路，满足了大量喜爱阅读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同时呢，市区致力于打造实体书店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并且从云计算、大数据、现代物流等角度进行智能化的创新，满足咱们的消费者新兴需求，提升首都公共服务文化水平。2019年的本市将投入1亿元扶持实体书店，真的是太棒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哈多多的阅读书籍哈，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 这咱们这个2018年总结第4弹。您回忆一下今年您丢了什么特别心疼的东西。 哎呀，丢了再找了以后那肯定说这我的呀。 思念的季节充满了期待，为你穿过人海把乌云都推开。 Oh my Oh my Oh my， 许下愿望着幸福那一夜放开，有你每天都精彩。 Oh my Oh my Oh my Oh， 准备好一份惊喜告白，没有彩排，听心跳快就在爱揣爱揣。当你走过来扰乱我的节拍，全世界的钟慢了下来。 Oh my， 来说说今年您都丢了什么呢？哈，人家还是个宝宝就说了，我丢过手机，丢过钱包，就是没把自己弄丢过。记得2年前丢过手机，听着音乐的时候就被拽走了，伤心呐！ 哎呦喂， 年根快到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过呢，自打认识我老公之后，什么都没丢过，再也没有理由买新的。你使点计谋啊！对不对， 你都收获了最值钱的了，还要丢什么呀？ 你某一天跟他一块逛街的时候，你就拿在手机里，拿在手里看手机，然后突然你就被绊倒了，啪一下你就狠狠的把手机扔出去，你就再也找不着了。 这个火候把握的要好，千万别把自己扔出去。 你一定要戏精上身才行。 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天哪！我说不太好操作。话说那摩彩的说了，辛苦你俩了，尤其是高磊，我觉得都上了好久好久好久早班。 对，我告诉你，这一年我天天来，我360天，我一天都没差过。我告诉你，今年的优秀员工那必须是我。 然后那个宝牛就说，第四单 蛋是鸡蛋的蛋吗？ 不是，弹幕的蛋。 哎，然后还有另外那个平安猫就说了，今天感觉你们俩不说吃喝改玩乐了。哎， 可以可以。还有这位是大号豆豆说了，你瞅了我今年把结婚戒指弄丢了 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儿丢的，结果好几天内被我老婆用大白眼翻我就看我。你说那么大一戒指哦，不过有的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朋友你知道吗，他也是坐地铁的时候弄丢了什么呢，他自己好像是之前刚去也是香港买了一块表，还真挺贵的，是那种复杂设计的，里边有什么月历呀、 啊、 日期呀、 啊、精工 啊，对对对对、啊、不是这个牌子啊，就是反正是另外一个欧洲的德国的一个品牌，还挺贵，好几万。结果你猜怎么着，坐着坐着地铁掉了，没了。 是掉的还是被人切走了呀？ 他之前呀、啊、他就跟我说好像他这个派儿啊稍微有点就是有点问题，他就有点靠不紧。对，然后他本来就是说过几天啊去人家那个专修，王府井那边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品牌的亨德利那专修嘛，去瞅一眼，结果还没等到他去呢，地铁里就丢了好几万块钱， 秃噜下去了。真的不是别人啪一碰给弄开的吗？也难说， 毕竟是就像我这种是钢链，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算是冬天也挺明显，你会有感觉，所以我是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夹着它那个扣有点松、 嗯、 别人就是有一些坏分子、 嗯、 是吧， 在惦记上， 对吧， 这当然也都不排除吧，也有可能是自己顺手就掉了的，是吧，啊、 嗯，我觉得我要是他我就这么想、 嗯、 本来可能一不小心一崴脚得住院、 嗯、 这样挡了一灾， 没错， 是 祸财免灾，咱们一般都这么说。 果心就说了，前天右耳的耳环丢了，昨天右耳的耳钉也丢了，我真怕今天右耳丢了。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啊！右耳的耳环，右耳的耳钉，它有俩洞是，就是两个耳洞。 不是，他那个耳环丢了之后，他改戴耳钉，后来耳钉也丢了， 哦哦哦哦， 现在觉得右耳要丢了。哎，我跟你说，果心，我跟你说一好建议、 啊， 一般就是有耳洞的姑娘们，这个丢耳环是习以为常，所以我买稍微贵点的首饰，我从来不买 耳钉 或者耳环、 哦、 因为太容易丢， 就是一撩头发什么， 对， 就没了， 所以我一般耳钉耳环都很便宜，当他们丢了之后我就把他们其中两个凑成一对戴，人家还觉得哎你这挺异形的啊， 哎就跟咱们男生似的，就买球鞋买两双穿的时候一样一双， 对， 穿起来特别的帅气、 啊、我现在经常耳钉就是一样一只这么戴， 但是我特别糊涂在哪儿，就有一个问题，就很多女孩啊就像珊珊这样的哈，就是把头发非常柔顺的披散下来的，甭管是中长发还是长发、 嗯、 她经常就把耳朵挡住了、 哦、 你戴耳钉给谁看呀， 偶尔撩起来的时候要好看， 就是那么一撩风情万种， 对， 然后没事我就再放下，偶尔 稍微一撩，或者头发稍微起来能看你耳朵的时候， 真是偶尔，我这一天我也没看你撩， 这叫细节决定啊。那我一会儿多撩一撩。 关键现在戴一大耳机给罩着了。 可说的，我跟你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爱戴我自己的耳机的原因 啊、哦， 就是能露出来 哦，就是啊， 就这个全没了、 啊、心疼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没戴耳环和耳钉出来，有时候路上一摸、嗯、突然会心慌焦虑 哦， 就怕就突然一撩被人看见，没有 这也不合适， 就觉得光秃秃的 哦，就跟有女孩说早上起来出门不上妆就觉得好像没洗脸那感觉，是这意思 哦。你应该上我们工作来实习一段时间。 对，苗山我告诉你，从来他就没洗，不是没化过妆。 何止化妆呀，真仗义了，除了刷牙已经算真的咱俩有交情 了。天，真的是你真对得起我了。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咱们这个总结2018年第四弹，说说您今年丢了什么，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接下来的热点呢，我们就来说说引出我们话题的这条消息哈。这个比起年轻的李明，做珠宝生意的李女士就幸运的太多了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18号下午呢，她乘坐T12路内环公交车的时候，不慎将价值百万元的珠宝 遗落在了车厢之内。 哇！ 经过多方联系，公交调度员和驾驶员将贵重的物品完璧归赵，这也是截至目前公交方面捡拾到的最贵重的丢失物品。 前两天我一直看朋友圈里好多人发这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反正这事儿是知道的，算是结果现在是找着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这个百万的珠宝嘛。 哎呦， 这个忘性大呢，恐怕如今呢并非老年人的专属了哈。据公交电车分公司介绍，这些个年遗落在公交车上的物品，除了那些常见的，比如说像什么公交卡呀，还有这个钥匙链啊等等，奇葩的也不少见。 哎。 比如说呢， 比如说曾有一个修手机的人，在车上丢了20几个手机，这估计都是他的货，对吧？然后还有丢鸡蛋、丢西瓜、丢月饼、丢猪肉的。这个司售人员包括车厢的广播都会提示大家注意随身物品，这话您得往心里去，别不在意。 是我昨天啊看到这条消息了哈，他这个信息呢是咱们的编辑精简了。之前呢还说到哈，像很多的朋友因为挤车的时候人太多了，他容易把自己的鞋给挤掉了，经常哈，他一个月哈。做过统计，某一条线我忘了是10号线还是14号线了哈，每个月都得捡20多只鞋，你知道吗？所以呢，公交不是什么公交了，公这个地铁场站呢，它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拖鞋，就一次性的拖鞋，以防你光了脚出去啊。 我想知道掉在哪儿，是不是掉在那个缝里了？ 就经常是，比如说建国门站挤下去了。 对吧？我觉得是车厢下车的时候和， 或者是上车的时候， 轨道那缝儿。 没错。 挤掉鞋可还行， 肯定的，经常有。我记得前两天还有一条消息，是一小伙子就挤哪一站上去的时候呢，鞋就掉了，然后呢就跟人家谁说来着，说好像是他下车的时候鞋掉了在车厢上，然后他就跟那个车厢上的人就喊说，哎哥们儿，下一站的时候你给他踢下来就行啊。然后这小伙子坐到下一站的时候，他的鞋果然就在站台上。真的是 哇，那么帅，大家都是接力的。 对呀、来还有一点点时间，这个时段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在今年都丢了啥。 然后我看看，如果我是陈奕迅啊，首先他的头像吸引了我，就是歪头歪的特别的有档次。 是。 然后呢他说2018年我把一身的肥肉弄丢了。 哦耶。 经过坚持的跑步游泳，才从3月1号的190斤到如今的150斤、一路下来天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很欣慰。 天呀，我都不知道啊，你教教我吧，我现在也快190了。 哎，可是说实话我汇报一下 我大概经历了3天就是个轻食 怎么样，对对对。 肚子都平了。 真的假的呀？ 但是我确实没有腰体重，我不知道，但是真的平了， 就是说脂肪都被减掉了， 而且精神面貌很好，而且就是每天每顿以前都饿，睡觉前特别饿，现在是一点都不饿了。 真是我就发现苗山的这个脸色都发光 哦， 就是有点暗沉 啊。对，因为从来不化妆嘛。 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我们2018年年终总结第四弹之。 您丢了什么？快告诉我们吧，咱一块分享分享，开心开心。 好嘞，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西单大悦城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5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的交通。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左岸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五元桥的由西向东。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43.18美元之后是震荡上行，全天美元指数弱势下跌，晚间金价多头发力，最高上涨至每盎司1266.52美元，随后呢金价回落于每盎司1260美元附近震荡走势。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60.3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呢，依旧是我们的2018年年终总结系列，今天是第四弹。咱们来说说可能让您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觉得自己啊这个话题对于自己来讲也许还是开心的呢，是吧？咱们就来说说今年您把什么弄丢了。弄丢了这个呢，其实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人呢， 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 感情啊都可以吗？ 我最近特别爱说这句话。 哎，你再说一遍我也听清 楚。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 我的天哪，这是哪来的呀？哎呀哎呀，你还有那么漂亮的回眸招啊。 刚才那个谁哪个朋友说找不着百度，我就百度试了一下，能找着呀。 答案说了，为什么不是苗山呀、啊、为什么我百度里找不着你的照片？今年啥都没丢，非常好。有长发披肩那个，不过那是想当年了，遥想当年。 哦天哪，我怎么还有和朗朗的这个？我那我发给你一个链接，这就是百度的链接。 对对对对，还有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互动话题的朋友吧，齐峰就说了，我头两天早晨，因为我的车洗得比较勤，没有灰，一时手痒痒，就在我旁边的车窗上画了个抖音很红的推心的小人儿。我一边画还一边录抖音，嘿嘿嘿，结果你猜怎么着？画完了一回头，同一个单元的一个女孩拿着手机正对着我，也在录我画她的车。我这个尴尬呀，你说这算丢人不丢人呢？ 有点丢，但是我想想我又没有绕过来。 这两天我洗车比较勤，没有灰，一时手痒，在我旁边的车窗画了一个。 就说他的车比较干净，他没有时间去，就不用去洗自己的车、 哦、 结果旁边的车脏嘛，有灰，他就在那个车窗上画了那么一个推心的小人儿。 就是说人家在保存证据。是不是 别是扎我车胎，你这 你说是不是？ 哎呀， 志强就说啊，早上好，要说丢了什么，那我说说吧、 嗯、 也让大家乐呵乐呵。 好， 总结一下是丢了车和丢人，咋回事呢、 哦、 说上个月聚会喝多了，代驾开车把这个同事都送回家了，最后我回的家，可是呢早上下楼发现车没了、 啊、 找遍了都没有，代驾电话是保密的也打不通，无奈我只能报警，结果在警察的帮助下在离家0.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估计是让代驾停在小区外面了、 哦、 自己走回家的。警察我还认识，是朋友，这通数了我说了我整整一周，丢死人了，以后不能这么喝酒了。 真是，尤其是年底的时候，聚会又多，应酬也忙，您到时候再多喝两口，千万不能够酒驾。当然这位朋友呢是找了代驾，找代驾您自己也得清清楚楚的呀。 就怕您啊在送最后一个朋友回家的时候、 啊、 让代驾说赶紧把车给人带回去吧，我自己回去就行，不用送。那就不是0.5公里。 对，代驾都不知道送哪儿去，您说说。真是哈，这连着两位朋友都说丢人的事儿了哈，这也算丢东西啊，可以没问题。我们再来说说悔悟悟无涯说了哈，亚运残运会的时候离开雅加达的那一天，包和笔记本电脑都丢了，所有人都认为我找不回来了。你看离开雅加达当天嘛，然后感谢当地警察和赛事志愿者帮我找到了所有丢的东西，并给我寄了回来，还赔了没找到的东西的钱，我真的要感谢他们，同时我还收获了一份友谊，现在想起来都很温暖，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啊。 哇、哦、这个是裁判员吧， 我估计要不然就是志愿者，要么就是裁判员，反正是相关的咱们亚残运会的这个工作人员。 对，因为你看、嗯、那个人家制服上面还是国徽 啊、嗯哦、是 真棒，有您看您出国为国争光， 嗯， 真是 厉害了。康南就说了，说今年夏天想带老婆和孩子坐游轮玩，从这个某旅行社五月报名，当时交了20000全款，是吧，旅行社一直没有告诉我行程，眼看着就要到旅行日期了，结果我去问旅行社的时候被告没报上，为了让孩子和老婆能玩上，我只能从其他的旅行社报名，当然价格几乎是贵了1/3，因为肯定是临近了嘛，肯定贵啊、 嗯嗯、 这还不算当初给这个旅行社的全款到现在也没退我，你说这算是丢了吗？咱们得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咱们去找消协，找相关的部门，把这个费用一定要要出来，而且让他得赔付，对不对？ 您这算暂时丢了吗？ 啊，对，不能说永久丢。 还没算真丢 啊 您还有希望。 是 水2018就说家里要换车，老公带我去试驾，在试驾马等等这个牌子的时候， 马等等，我天，厉害了您啊！ 这个在试驾马等等的时候，我把老公新买的手机给丢了，内心万分的愧疚啊！第二天，老公直接带我去了奔等这个 4S 店，结果买了一辆奔。然后完了事儿，跟我说媳妇儿没事哈、 啊， 手机丢了咱就丢了。第三天我就拉着手机去手机店，让他选了一款他心仪的手机。 拉着老公去手机店，拉着老公去手机店。 是啊，他老公手机让他给丢了呀。 对，你刚才说的是拉着手机去手机店， 是吗？然后他就说：“我这算因祸得福吗？” 啊，当然了呀，必须的呀，而且是不仅是手机的问题。您刚才咱们苗山不是说了吗？先带您去吃马等等，对吧？那个是一个水平，后来第二天又去了 奔等， 这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呀，对不对呀？怎么也得贵出20万吧，这辆车。 不止， 要看什么型号呗。 你最有发言权。 得嘞哈，希望大家在今年哈，甭管丢了什么，咱们都能够找到那种快乐哈。咱们把这事儿不开心的事儿忘掉，也许您丢的还是让您烦恼的东西呢，是吧？ 安慰大家一句，只要没把自己丢了，啊、就一切都有希望。 是人 chocolate 还说这是苗山，好瘦啊。 哦， 那是20年前的。 哦，对。 我不说话了，苗山道急了。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一张照片勾起了好多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可说呢，历历在目的、啊、 回忆到了十年前北京市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第二天的一些采访行程。 哦，那时候还做娱乐新闻呢。 对， 然后当时呢那个刘欢老师不是在这个开幕式上演唱了一个 我和你， 还有朗朗，朗朗有那个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啊、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他当时是为我们音乐台974代言，对吧？ 对， 然后他第二天就来了音乐台做节目，然后刘欢老师也来咱们台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个开幕式演出的情况、嗯、然后我一大早就来在那儿候着他们了， 采访准备是吧。 你知道、哦、我说一个小那个细节其实挺逗的、嗯、就是来了很多家媒体都聚集在我们台、嗯、当时就想一起采访他们两个人，因为当时开幕式演出他们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嘛。 嗯， 然后呢我根本挤不进去，尽管这是咱单位，但是你知道那个娱乐记者人家像电视台的扛着机器过去直接就给我甩边上。 对，人都是人高马大的帅小伙。 对，然后你知道咱们这工作性质吧、啊、我在后面录音是吵的不能用， 对，受不了， 我必须得挤在前面，但是我挤不进去，我当时怎么办，我想了好久。来台里之前早上有起一大早看了第一场比赛，一般是射击还有那个还有射击和打靶是枪，我记得、咱们的第一枚首金当时就是那个、 射击项目，反正 对吧、 啊、 反正射击项目我看好了来的。 嗯， 但是他们这些艺人和那个记者出来的比较早，他们应该是错过了那场比赛的。结果因为我家近嘛、结果在他们就很多人在争相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正好看见音乐台外面有一个小电视、他就问那个导播老师说，哎呦这个几比几了，今年这个今天能不能拿到金牌 拿到首金啊。 所有的那些记者就又估计不知道，咱们查查吧。他们当时上网上就搜，这个时候 2008年那时候上网还没那么快呢。 对，就看我在人群的最后方喊了一声：“第一金牌拿着了！” 我天！ 然后你知道当时朗朗就扒开人群，这声音从哪儿来的？ 谁呀？谁呀？赶紧让我采访一下他。 然后那些记者就都闪开了，闪开一条大道，然后我就露出来了。然后朗朗说。啊，你手巾都拿到了吗？我说拿到了，谁谁谁拿到了手巾，几点几分？他告诉这么棒呢？我说那可不是，你知道咱这个心眼儿，一边说一边往前走，这么挤到了第一排， 挤到跟前儿。 然后我正跟他聊着，我说这金牌的事儿，我说朗朗，我是文艺广播的，我说、啊、采访你两分钟。他说好啊， 嗯， 直接我说拿着采访机，你说吧。 我告诉你，哎呀，你这个计策太牛了，我学了会一招。 怎么样？ 以后我告诉你，在这种场合，我也大喊一声。 等我 得 吃油饼， 我天呀，咱还是换个主题吧。来看看啊，咱们的体育消息哈，说说足球限薪这事儿吧。 嗯， 中超投资限薪四大帽来了，国内球员的个人薪酬最高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昨天的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了2018赛季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会上足协正式公布了下个赛季职业联赛的限薪政策和投入水平标准，广受关注的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和转会帽等相关政策终于要出台了。 哎，这些年来呢，中国足球的投入成本是不断的攀升，金元足球行情是一路上涨，各支球队的争冠保级成本都逐年提高。7年前呢，恒大年投入是5亿元，便足以称霸中超，而7年后恒大年投入大概20亿元，但也仅仅是争冠的水平。作为恒大王朝的终结者，自上港集团入主球队以来，上海上港队总投入超过60个亿，平均年投入近20个亿。亚冠级别的球队当中，今年的投入也是超过了10亿元呢。 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足协再次在上海举办2018中国足协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足协呢，希望各个俱乐部能够充分的重视健康财务制度，特别是希望俱乐部能够理性投入。 没错，哎呀，真是，这个限制薪水和投入标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不少俱乐部呢就担心被束缚了手脚，导致中超联赛整体实力可能会下降。对此呢，中国足协明确表示，财务调控仍是自主行为，不会拒绝资源的进入。 是的，那么国内球员个人薪酬最高不含奖金，刚才我们提到了新的规定当中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在奖金帽的规定当中呢，中超俱乐部全年奖金的总限额，也就是全年赢球奖金和平球奖金的总额，纳入俱乐部总支出限额之内。那么其中赢球奖金300万元，平球奖金100万元，足协杯比赛奖金呢可以按双方比赛队当中级别高的 联赛奖金标准来执行。那么另外呢，足协人士还说啊，在财务管理这一块，我们足协什么都能忍，就是对于欺骗作假不能忍，一旦发现了阴阳合同，立即坚决打击，谁不诚信谁出局。 好， 说得好。 好，咱们再看看最新的消息。我刚才发现了一下啊，这是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FIFA 就是国际足联哈，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排名。中国队和上期相比没有变化，仍排名亚洲第七，世界范围内第76名。 亚洲都第七啊！ 刚才念完了那个哈限资，现在 应该限，应该限， 对，应该限， 让他们奋发图强一下，怎么也得冲进前三吧，要不然 我说呢， 哎呦天哪！好了，不说他们了，咱们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年终总结第四弹之。 今年您丢了什么？不光是物件，也可以是感情，反正是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也是自己盘点一下。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12月20号昨天晚上的最新消息，2018-19赛季 CBA 常规赛第22轮，北京在主场迎战继续全华班出战的山东。这汉密尔顿砍下30分、12个篮板、5个助攻，翟小川是贡献了20分、6个篮板，最终北京队以96-76战胜了这个缺兵少将的山东，送给对手5连败。 哎呀，祝福咱们北京队还能够越走越远。 哎 ，CBA 挺好看的，帅哥多多啊！ 我的天，人高马大的是吗？ 对， 这么着，从里边选一得了。哎，咱放首歌吧。I'm young for tonight, it's all under my control. I won't hesitate, it's my turn to make that call. I just want a touch, I ain't here for love no more. Okay.Yeah, I won't stop. Not know. Guess what?来，我们看看这大家都丢什么了吧哈。那就说了，2018年丢的东西吧，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丢。就是我一朋友，他是开店的，那会儿呢跟我说要交房租了，差2万块钱，让我借他2万块钱。我这想着吧，应该没啥大问题，都是老熟人了，就借呗。后来没几个月，他把店就给关了，把车也卖了，然后这钱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我估计把这就是跟这丢了也没什么区别。哎呀，现在这种情况吧，我是要也不是啊，不要也不是，真是借钱需谨慎。这还是他的好朋友呢，知根知底儿的，当时还有车有店呢，在北京你都这样对他。不过当然也不排除啊，有可能人家真是遇到这个难事儿了哈。所以说呢，哎，咱们呢可能跟他聊一聊，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要回来。万一人家过着这段难的时间呢，也就缓回来了，是吧？ 对。JLH 就说，我今年把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全丢了，因为第三天和开发商约号交这个买房的首付款，可着急坏了。结果一个好心的大姐给捡起来了，为了找我，大姐跑到双桥交警大队找我电话，最终送到我手里。感谢这位好心的大姐。 你看看，真是好心眼儿。 那可不是。 来看看磨草吧，说丢不能丢啊。从小我妈就说我是把家虎啊，对，北京话把家虎，东西都得收了好了，出门没捡就算丢。天哪，这也不对吧，什么叫没捡就算丢啊。说一朋友的事儿吧，暑假呢去日本玩，回来在大巴上和一家朋友呢偶遇，结果一路就聊啊聊，可开心了。下车的时候呢，朋友他们家的爸爸把随身的这个包 落在大巴上了，里面有他们全家的护照。我们在大厅都待了半天了，他们才想起来护照丢了。好在大巴车的司机特别负责，他把客人遗忘的物品都留在了机场的认领处，真的是万幸，要不然您都回不来北京。 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我有一年在柬埔寨的事儿。我自己去玩，然后还不是柬埔寨，还不是最严重、土耳其。 我的天呀，怎么了？ 土耳其当时我记得是我有一个第三国的签证，然后就可以在网上办电子签。 嗯， 然后我当时就办好了这些手续，加上我的每次都买一个工具书嘛， 是， 然后每次把这些东西都夹在那个书里，然后路上到下一站之前，在路上我都会看看下一站怎么玩 攻略什么的。 我带着我妈去的，结果坐着大巴就去塞尔修克小镇。早上起来晕晕乎乎的，直接去酒店入住，然后都入住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的签证页没了。然后我想签证页去哪儿了？哦，我的工具书也没了。好想哦，书搁在大巴车的那个后座的，不是有可以插书的地方吗？ 对， 直接搁在那儿了。我想完了，这可怎么办啊？主要是签证页，我怕出境的时候还会查。 对， 当时我就跟那个我的酒店的老板，我说你帮我联系一下大巴车公司，看看能不能帮我找到这本书。结果人家联系一下，一个小时之后，老板娘说，我们联系到了，他们也找着你那本书了。然后你非常幸运，因为原则上土耳其的那个大巴车呀，是整个环国家的一条长线。等这辆车再翻回来到这儿，或者到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 你就早出境了。 但是这趟线正好就像我们有时候坐公共汽车那种快车似的，它到下一站就要往回翻。 嘿， 一个小时之后你会看见它，然后请你去。请你去5分钟，走5分钟以外的那个总站去等那本书， 结果就拿到它。 然后他跟我说完，我吃完了早饭到那个总站，然后呢，列车员直接就是，你就是那个中国人吧？这本书给你， 真是好，真是好。所以呢，我觉得苗山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年底了，年根了，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借着，比如说24、25号那洋节，包括年底的咱们的元旦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啊，咱们一大家子，可能有老人，有小孩，忙忙叨叨的，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小心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尤其是别把重要的东西文件落在飞机或者是车上。 让你说出去旅游，有几个人没丢过墨镜？ 是吧？对，到时候让我们来的那个嘉宾到时候说说他都丢过什么啊。 好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了，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国家大剧院呢近日公布了2019元旦演出计划，包含了新年音乐会、舞蹈、木偶剧、经典的现代戏剧等舞台演出，陪伴市民度过一个文艺假期。 哎，一年一度的迎钟声新年音乐会和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将会在12月31号到2019年1月1号如约而至。12月31号23点，指挥家张毅与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亮相音乐厅，带来迎钟声新年音乐会，另外呢，它不会就是不仅会带来这个新拉夫舞曲、沃尔塔瓦河等古典音乐名曲，还将呈现一些特别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12月31号到明年的1月2号，享誉世界的 Flamingo 舞蹈团帕科佩纳 Flamingo 舞蹈团呢，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亮相，带来舞团的钢鼎力作 Flamingo 无疆界。 恋爱的犀牛呢是孟京辉的代表作，自1999年首演至今已经有9个版本。12月31号到明年1月6号，该剧将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 同时呢，国家大剧院呢还为小观众带来了儿童剧，那么中国儿艺的这个木偶剧、儿童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之寻找七彩星》将于12月31号到2019年1月1号在戏剧场上演。 好，近段资讯广告，大家可以继续编发短信过来啊！稍后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话题。 是是是，同时呢，也分享大家伙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2018年的年终总结第四弹之， 嘿嘿，今年您丢了什么呢？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别走开。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明天气温的变化并不太大， 嗯， 主要变化是在后天，也就是周日，周日的白天的最高气温要降到一度了，明天是八度，和今天相比差别并不太大， 嗯， 所以啊，这个冬至过后的气温的一个变化那就非常明显了，因为在下一周啊，冷空气活动是非常的频繁。基本上不到一天就会有一次冷空气的补充南下， 嗯， 所以我看从预报上来说，连续四天都会出现偏北风， 哦， 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到了下周三的时候就会降到零度以下了， 哇，这是最高气温啊， 最高气温， 对，这个我觉得跟这几天来讲呢相比，应该是直降了，最高气温直降了十度左右啊。 哎，对，所以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非常的 很剧烈的， 这也是应了咱们这个节气的这样变化，也该到了该冷的时候了，因为数九嘛， 没错没错， 到了冬至之后就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当然应该是有降温，但是我们现在希望盼的有点雪，现在看来这一周还看不到降雪的迹象， 还是没戏哈， 冬天里没有雪是有点遗憾， 嗯， 我们继续期待吧， 好好好好，也谢谢李工啊，谢谢， 再见 啊，再见。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八七六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还是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的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蓝电厂南路南向北西八里庄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万寿路南段。那么受其影响呢，翠微路和诸葛庄路以万寿路为节点，东西双方向行驶缓慢。再来聚焦一下西南三环丰益桥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玉泉营桥。西三环南段内环方向的丰益桥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五环南向北七棵树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城市中心的交通情况，这个路网指数是 6.4，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南向北，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由东向西。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我们说到的互动话题是，您2018年把什么丢了？ Leo 就说了，今年旅游手机掉海里了， 特别的好， 浪冲走了。然后呢，我就没办法，只能钓鱼啊。我钓到了石斑鱼和另外一种鱼，开玩笑说，哎呦，这两条鱼价值就8000多， 这两条鱼够贵的啊。 这样的跌宕起伏居然不是最高潮，最高潮是我的手机居然从海里捞出来了。由于带了防水套，完好无损，简直是太幸运，我重新回到了现代社会啊。哎呀，那就 你这个人品简直 大爆发呀，赶紧问问呗。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呢，咱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众信旅游的何鹏。鹏鹏你好啊。 哦，再来一遍吧。 Hello， 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与世界只有一个重心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嗯， 最近你出去玩没丢什么东西吧？ 那丢人算吗？ 丢人？ 你这样还能丢人？可以， 我们想听听那种丢人的事。 数学不太好嘛，数人数着数着，就我刚不是从带着大帅去西班牙回来嘛，然后对，玩着玩着你看给大帅玩丢了 啊。 但是今早上没来吧？ 你看就是嘛， 在西班牙呢。 本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跟大家来、怎么讲呢？是旅游之后的一个访谈，聊一聊刚刚从西班牙回来的这次行程。本来应该大帅来，结果哎 丢了， 人家还丢了。 这个人起不来， 对，起不来不来了。你说真行， 哎、来吧，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西班牙呢，这次呢和我们的家算上我吧，一共是26位，这个27位。好伙伴，然后在这次旅程之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刚才在机场的时候集合的时候就看到了，其实我们属于老中青三代人 哦。 团队里边呢既有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 还有80多岁的 80岁以上的老年人、哦、然后还有呢这个大概呢是在70几年到60几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年人、哦、 是。 然后还会有呢这个85后和90后 20多岁的小年轻呢， 对对对，也有很多的新婚夫妻，还有很多的单身的这个小朋友们，所以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团体啊。 对对对。 然后这个跟电波前的所有听友们打个招呼，嗨，我今天如约来上广播了。 对呀、啊，大帅把你们都抛弃了。 大帅太过分了，在家里还在倒时差。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也未必能睡得着。 哎，我早上反正4点钟起来。睁开了我这个明媚的双眼，在黑暗中寻找吃的。 这时差还没倒过来，是不是倒时差还挺痛苦的一件事？ 其实尤其是从欧洲回北京之后会有一段过程需要倒一倒、因为就是他们那边是比我们晚嘛，比如说我到这个点应该睡了，但是你飞到欧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天变长了， 是、 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怎么还不困，因为欧洲时间还没睡觉，但北京时间已经要睡觉了、 对，像现在呢就应该是我那边要睡觉了， 夜里2点、 所以很困的样子。 哎，你知道吗？是不是刚回来的时候总爱叨一叨？哎呀，那儿当地时间是几点？ 对对对，因为你看在哪时间，哎，我怎么饿了？看一眼表，哦，原来是那个时间，我该吃饭了。然后这个行程呢，因为有涉及了三代人在里边，所以很有意思。所以众信旅游在产品的设计端呢，也是兼顾了各个年龄层次的客人的不同的需求。所以这个行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第一次去西班牙打卡到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这个阿尔罕布拉宫啊、西班牙皇宫啊、这个圣家族大教堂、贵尔公园啊。这些非常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也同时呢为我们这个中年一代呢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购物的环节啊、各种各样的大英百货啊，各种各样的奥莱斯，各种各样的免税店。哎呦，我们这个韩姐不知道有没有听啊，真的是买到手软啊， 买到秃了的是吗？ 买到他去的时候就我觉得他们一行应该是4个人，就基本上都把所有的行李名额都给我们这位韩姐了。 真的、 对，然后最后满满的回来了，还又买了一个行李，然后 买了一个行李箱。 对，他是买了，就在正常情况下，国际航班是 一件吗？ 一件23公斤， 哦， 然后他已经超件数了，他又买了另外一件。 哦，又交了行李费是吧？ 对，不太贵，75欧元啊，75欧元从这个巴塞罗那把行李拖回来。嗯，然后呢，我们还有非常适合青年一代的自由行， 嗯， 行程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半天的、大半天的自由活动，然后呢，小年轻的可以在这团队里边去找这个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行程里边会有一些活动的时间。那可能我就去了那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市场， 哦， 一个是马德里的圣米格尔，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巴塞罗那的，这两个市场呢就是去那儿就是品尝到了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些这个美食，而且是农贸市场嘛，因为人家本身也在那儿自己买东西，像那有很多什么像Sangria 是西班牙的一个酒， 鸡尾酒， 哎，对，这个很好喝，然后是拿夏日的各种各样酶然后酿出来的，你往里边放一块冰，就是能够感受到西班牙的狂热，劲儿还挺大的，喝两杯上头了， 嗯， 然后那个还品尝到了西班牙那个吉士果，就是油条蘸巧克力， 是是是， 欧洲炸油条， 嗯，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鱼类， 嗯， 它是其实生蚝和海胆。它是在放在铺满了就是这个冰的上面放了满满的生蚝和海胆，落得跟小山一样，然后一个呢应该是在2块到3块欧元左右，它给你现场拿小刀给你挤开，然后再配点柠檬，然后如果说咱们就是想再来一瓶香槟或者 来一杯白葡萄酒的话，旁边的这个就有卖酒的地方，就可以满足整个这一个套餐，一个套餐下来可能也就6个欧元左右， 对，40多块钱也不贵，你想多鲜呀，直接我觉得吃这个好像应该是一口闷是吧， 对对对，反正吃的很有意思，然后 咱俩只能臆想一下。 对，然后这个大帅呢还体验了一下当地的超市，哎呦，真是太有意思了。 嗯， 大帅到超市里边去买酸奶，因为那边的酸奶那边呢，就是他不提供那种一次性的小勺，他也没有吸管，然后买的时候可能就要么就打开上面那个封的那个塑封袋，然后就直接喝了， 对， 要么就可能回家自己拿勺喝。 是， 然后呢，我们在西班牙用语言上可能我们也不讲西班牙语嘛，然后当地超市的收银员呢听不懂英文， 嘿， 所以我们在沟通上有一点点这个是 障碍 的，所以大帅呢拿出了他的特别厉害的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说他想要一个勺子，他就把这句话呢打在了上面，然后点了一下那个翻译软件，因为他开始跟那个服务员比划了半天，服务员 没 有懂， 没明白啊。 对，然后他把那个他想要一个勺子打了上去，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三四个团友在旁边，然后服务员听完之后听懂了，但是他那个发音很长嘛，也很有意思，我们就都笑了。服务员呢特别认真，就是替大帅去超市里边转了一圈，拿到了一包勺子， 哇， 哦，然后一把那种一次性的塑料勺，然后给大帅，大帅说他就想要一个 one only one OK 于是他又用那个翻译软件翻译了，然后那个服务员说对不起我们一个不卖，然后他就说哦不是免费的呀，原来喝酸奶还要花钱买勺子， 是西班牙跟国内的区别， 已经 笑喷一片了，非常有意思，整个的行程呢安排的还是说让这个我相信在团里的这个我们的27个小伙伴都对这次旅程充满了回忆吧，因为我们最后在该回北京的这个去机场路上，大家也都感慨了很多，大帅还唱了一首歌， 哦哟， 哎呀他可真是爱唱了， 就爱唱，我告诉你就爱唱，哪首歌曲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不会这首吧， 就是这首，哎呀， 这你都猜着了， 我的天，我太了解他了，真受不了了，他一唱我告诉你世界都安静 然后来我们开玩笑，因为这次去的时候是在德国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圣诞前夕嘛，所以呢这个欧洲的这个圣诞节的气息还是很浓厚的，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一些圣诞市场在各个广场上，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机场里面转机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那边的义工的唱诗班，然后就在这个机场的一个小二楼上，然后看起来也是有很多这个中老年组成的，然后一种这种集体的义工行为，然后有一个指挥，然后有一个伴奏，在圣诞节前夕在机场给大家去唱一些圣诞歌曲，很有意思啊！我们都开玩笑让大帅上去唱一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就应该是让他去唱，真是。 嗯，所以整个行程还是非常欢乐的。然后中信旅游呢，其实通过了这次行程，也结合这个我们的876的听友们，还有文艺广播，然后还有甚至这次去巴塞罗那目的地的很多的外国的朋友，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中信旅游呢，也会在未来的这个19年，也会将这样的行程继续发展下去。 哦，真的、那也就是我们节目叫主持人带您游世界啊，这个项目继续下去是不是？ 没错，主播带您游世界一直会继续下去。所以如果咱们在所有的听友们在节目之中，如果您想跟大帅、想跟高磊、想跟苗山、想跟王一一起出去玩、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中信旅游的节目。在2019年呢，应该是在每周的周三，然后上午的8点半到9点，中信旅游的何鹏和大家一直会陪伴着大家一起去环游世界。这次去巴塞罗那，这次去西班牙，我们还带了很厉害的这个中国的毽子 啊 啊！然后你们 去现场踢了呢？ 对对对，就是前段时间有个韩剧特别火，叫《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啊，有一部是 现在还在热播、对吧？然后那个我们就到阿尔罕布拉宫对面的那个这个山顶上，能够去远观阿尔罕布拉宫的地方呢，正好有个小平台，然后当地的好多的这个小商小贩呢，就在那里去摆他们那个摆摊儿，然后去卖东西。我们的团队呢到那去照合影，然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打卡。876中信旅游，我们在这个格拉纳达，然后我们在瓦伦西亚这样的，然后在阿尔罕布拉宫那天呢，我们在那里拍完照之后，就把这个毽子拿出来了，我们可以做一个集体的踢毽子的项目，然后吸引了当地的这个商。就周围那卖东西的商贩就围过来了，有一个小姐姐很厉害 啊， 这个她卖的都是一些这个手工艺制的一些纪念品，一些铁艺。然后呢，那个她看到我们踢毽踢得很热闹，她就过来参与进来。她问我们这个是不是中国的足球？ 哇，这么准确！ 对对对，我们来说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简易版的足球啊，这蹴鞠是我们发明的， 是 这是我们演变出来的一个民间的项目，用来锻炼身体。啊，我也不知道大帅怎么跟他沟通的，反正应该表达是个意思。然后呢，于是大帅就教他玩了起来。我说发现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人家老外学的特别快。 就我觉得西班牙这边的这个足球天赋还是有一点功底的，就他上脚特别快，蹭蹭蹭几下就已经超越这个。 大帅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我们作为礼物啊，就把这个毽子作为中西见证这个友情的礼物，中信旅游，我们出发吧，和这个西班牙国民见证友情的礼物送给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特别可爱的小 姐 姐。 小 姐 姐， 小姐姐给我们团友送了很多她自己特意做的一些工艺品， 嘿， 然后也完成了一段这个。见证文化的传承， 是是， 后来呢？对，后来我们到奎尔公园门口又玩了一次踢毽子比赛，这时候围来了很多的小朋友，有三个小朋友，应该是一家子，都是这个爸爸妈妈带过来的。然后呢，这三个小朋友年纪最小的那个就特别着急，因为他总踢不上，他总差那么一下下。 是， 然后中间年纪的呢，就是踢的还就算比较正常，可能跟大帅一个水平。然后这时候他哥来了，他哥真厉害啊， 他哥来了， 基本上没有这个。空脚的，只要毽子过来就都能踢，因为它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节目， 是是是， 一个项目嘛，所以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能呢，在下一期中信旅游带着大家去，这个和主播一起游世界的活动里面，可能我打算带个空竹了， 抖空竹 抖起来啊，也很厉害啊。 那究竟去哪儿呢？下一站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珊。 接下来是不是请捧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主播带您游世界，明年19年第二站我们的目的地选择的范围呢？ 目的地这边呢，我是暂且想把时间放在明年的3、4、5这个月份之间，然后呢，因为这样的话，欧洲正好是春天嘛， 是。 然后呢，目的地呢，我想放在同样一个既能兼顾老中青三代的地方，这样符合我们出发吧的客群，然后我们可以挑，比如说在集中在这个文艺青年非常想去的捷克 哦， 然后这个中年客人非常想去的这个奥地利 、 对，然后还有老年客人比较想去的这个匈牙利，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的行程，然后天数呢是在10天左右，价格呢我也是想放在9999元的这个价格区间，当然呢这些都是我的设想啊，还需要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来一起完善。那么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和您的预期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或者通过咱们这个276的平台一起跟主持人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呢也是收集到大家更多的需求，为大家设计一个属于你们的行程。 对，当然了，这只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想法哈。去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说，哎，明年这个4、5月份我有假，但是我想去哪哪哪，比如说我想去这个英国，我想去这个欧洲的其他国家，或者是甚至于去这个东南亚国家。 对， 您有任何的想法，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到时候也许就采纳您的意见了，是不是？ 我们会有直播间的记录人员专门记录一下您的需求，然后到时候制作一个跟您这个贴合的行程。另外呢，这个中信旅游所有的春节的行程已经全部上线了，所以各位如果春节有旅游需求，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我们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中信旅游能在这个时段听我们出发吧的听众朋友们都给了非常足够的优惠，然后来这个回馈大家。但是我突然又想起来大帅刚才的一件事儿，大帅在欧洲的西餐厅拿了一包榨菜换了人家一包咸菜。是不是咸菜？前菜啊，前菜， 前菜啊！ 对，换了一包前菜， 哇，那值着钱了，这太鸡贼了，这个。 哇，这是他的风格。 得嘞得嘞， 意思 啊，非常开心的一次西班牙之旅。下次有机会呢，也请大帅和这个何鹏呢再次为大家来介绍。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前预约或者是出谋划策，可以继续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鹏鹏， 谢谢大家。 好，我是高磊， 我是苗珊，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遍。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碧桂园以执着的坚守，彰显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崇礼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扶，在滦平通过教育扶贫3+3模式，切实解决了贫困山区农村教学点孩子吃热饭难、饮纯净水难的问题。碧桂园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 您一次青睐就是一份爱心，您一直享有就是一生健康。2018年12月21日至23日，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与您相约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上千种农产品精挑细选，优质特色向您奉献。为爱而来，乐享健康，让我们用爱心温暖湖南贫困地区，共同为公益助力。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